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听起来是一个蛮乱的情况。我们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说，耶稣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耶稣很生气，但是他不是乱发脾气的。接下来我们的经文说，耶稣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者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耶稣是为上帝他父的殿焦急如同火烧，这是好的，是应该的。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停一下，问为什么圣殿会变成那样子的。我这里就提供一点背景。耶稣这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肯定是非常多，有些神学家猜人数甚至或许是到200万人。耶路撒冷是爆满了人。那么这些人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其中一个事情一定要做的，就是在圣殿里献祭品，包括献动物给耶和华上帝。他们太不方便从他们的家乡把这些动物带到耶路撒冷去，就很麻烦。所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是需要买这些动物，并且按照当时的习俗，他们需要用圣殿特别的钱来买，所以他们也需要换，就是兑换钱。很久之前，这些兑换钱和卖动物的事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一般买卖的地方，就是市场那边。那在那里做这些买卖的换钱是很适合的，但是后来这些就搬到圣殿的门口的门外，但是最后就是搬进了圣殿的大院子里面，就是在算是在圣殿里面。那这样搬到圣殿里面就是对谁都方便，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圣洁上帝的圣殿，是分别为圣的一个地方，在这里绝对不应该有这些买卖的事，卖动物换钱，并且那些换就是兑换钱的和卖动物的人是好会坑人的。就像你如果去飞机场你要吃饭的话，你就是需要付多一点钱，你没办法，你要吃饭你就是要花多钱，所以他们在那边也就是可以叫你付多一点钱，因为你没办法，就是要买他们的动物。反正这个景况这个景象本来就是很乱，而且是非常不适合上帝的殿。原来圣殿应该是个地方你可以好好地专注在你跟上帝的关系，包括你好好从他的道领受他要跟你说的话。但是现在圣殿比较像一个马戏一样，因此当耶稣来看到这一切，他理所当然不高兴，所以他就那样很激烈的，有点就是生气的，就是生气的好好的洁净这个圣殿。那么耶稣这样洁净圣殿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像耶路撒冷那时候的圣殿，我们更不需要献上动物当作祭品来赎我们的罪。耶稣已经成全结束这一切的，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就告诉我们，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。我现在就顺便继续念我们这段经文剩下的部分， 从第十八节开始，因为犹太的宗教领导人不喜欢耶稣那样洁净的圣殿，所以第十八节他们就问耶稣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是的，耶稣的身体就是真正的圣殿，可以说旧约时代的圣殿只是真正圣殿耶稣的影子而已，耶稣才是形体，才是真正的圣殿。是的，旧约的圣殿是象征，是表示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但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上帝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是那2000年前成了肉身的道，他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真正的圣殿，并且他也是上帝的羔羊，除去我们的罪孽。现在因为这在十字架上被杀的羔羊已经完全赎了我们的罪，我们再不需要杀动物献给上帝，我们今天没有，也根本不需要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感谢上帝。那么如果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，耶稣洁净圣殿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的话，我们或许会结论说，因为现在我们就是没有这个圣殿，那耶路撒冷的建筑，所以耶稣那天所做的事跟我们今天的人就是没有关系的。当时人的罪是他们没有好好地尊敬圣殿，他们把圣殿弄得很乱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那个建筑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犯了这个罪。但是我们刚才说真正的圣殿就是耶稣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虽然已经没有耶路撒冷的那个建筑，但是我们还是有那真正的圣殿耶稣，对不对？并且我们应该更尊敬那真正的圣殿耶稣，对不对？今天这段经文还是跟我们有关系。那么我们是如何尊敬那真正的殿耶稣呢？大概可以提出很多不同的方法尊敬他，但是我要从圣经里的一个例子指出其中一个很重要方面。马大或者玛利亚是哪一位比较尊敬耶稣呢？耶稣拜访这两位姐妹，马大是很忙着准备午餐，玛利亚只坐在耶稣脚前听他所讲的道。那马大认为他自己是非常尊敬耶稣的，他帮他准备午餐，但是他认为他妹妹玛利亚呢，他只是懒惰，就坐在那边而已，所以他抱怨跟耶稣说。但是耶稣反而责备马大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躲去的。所以是哪一位比较尊敬那真正的圣殿耶稣吗？就是那位只有坐在那边专心听耶稣的道的玛利亚。那我们应该照样做。 当我们在尊敬并好好地聆听学习上帝的道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尊敬那真正的圣殿耶稣了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把我们的教堂，像这个地方也是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圣殿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在这里没有杀动物献给上帝，我们在这里反而有耶稣基督真正的圣殿自己，因为他的道在这里，耶稣就是在这边。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有他的身体宝血，耶稣自己真正的圣殿在这里，所以适合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也叫做一个圣殿。其实任何的地方有人在聆听或研读上帝的道，可以说那个地方就是圣殿。我们要好好地尊敬那些地方，那些时间，我们就是要好好地专注在上帝的道上。那我们在千甲布道所，无论是陈教师或者卢牧师或者我，我们就是常常提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上帝的道是多么的重要。那我们是这么做的，就是因为就是很重要，我们应该好好地专心在上帝的道上，并且圣经自己也常常提到这个是多么的重要。那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些地方，那些时间，我们听读上帝的道，我们有没有看这些地方，这些时间是宝贵的，是很重要的，是绝对不可缺少的。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个地方，这个时间来开始想。每一个礼拜，你在这个时候，就是8点钟来到这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为了听学习上帝的道，那么你是不是把这段时间，这个地方看作一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时间？你在一个礼拜一切所去的地方，这里就是最重要最宝贵的地方，你绝对不可以缺少这个时间，这个地方，当然也绝对不要迟到，并且你来之前一定要好好地准备，准备你的身体，准备你的头脑，准备你的心理，都准备好，因为你来到这边圣殿，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。我们就是应该这么看的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时间应该这样做，这样才是在尊敬圣殿，尊敬耶稣了。好，我想现在换到家里，你在家里面什么时间，在家里面什么地方，什么角落，你听学习上帝的道，这个时间，这个地方在哪里？那么你如果还没有这个习惯，每天好好地看圣经，其实也不一定需要在家里面，但是无论在哪里，你每天应该有这个时间。那么你如果还没有这个习惯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很快就开始，自己一个人，还有你全家一起，无论你家现在有多少人如果有一个丈夫，一个爸爸，最好是他来带。好，那么你如果已经有这个习惯的话，你有没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，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，在你家里面或者你在的地方，好好的做这个？在这里我不要太律法主义，但是重点是这个每天跟上帝的道有接触，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间，是你看为一天最重要最宝贵的时间，绝对不可缺少的时间。就像你的身体一定会吃饭，对不对？并且你大概也有固定的时间，也有固定的地方吃，对不对？那照样你的灵魂，我想最好也应该有一个固定的时间，甚至固定的地方， 分别为圣的时间，分别为圣的地方，你好好的在那时候，好好的在那个地方，让上帝的道喂养你的灵魂。我们这么做就是一种尊敬真正圣殿耶稣以他的道的表示。谈到这里，我可以给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从我自己的家里面。我们家现在只剩下我们三个师母跟我们老三还有我自己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几乎每天读经的时间，虽然不一定是每天一样的时间，我们读经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会是个固定的地方，在这个固定方面我觉得我们家都可以加强。但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是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的时间，那我们是尽量每天都做，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做。关于时间的话，这个是蛮固定的，就是吃完晚餐的时候就做。但是分别为圣的地方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进步，真的应该进步。当然我在这里就是在定我自己的罪，因为是我带我们的家人在这方面，那我所以我要好好的努力做比较好。我忘记是什么时候，大概是差不多半年之前，我读一本书的时候，这个作者就说他小时候的经验，跟他们全家一起，他爸爸带这个灵修的时间，那他们也是吃完晚餐做的，但是作者特别提到他们吃完晚餐要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全家一定是离开餐桌，离开盘子，离开剩下的菜等等，这些之后可以再收。他们离开这些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忘记是在哪里，或许在客厅吧，他们在那里这个特别分别为圣的地方，好好的在那个独特的地方，分别为圣的地方，让上帝喂养他的灵魂，借着他的道这么做，专心，他们在那边专心领受了上帝的道。那么当我那时候读那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被定罪了。我们家的习惯就是吃晚饭，甚至还有一些人或许还没有吃完，我们就开始这个全家一起灵修的时间，我们就是留在那个餐桌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那里做灵修。那再讲一次，我不要太律法主义，我们当然灵修上帝的道这个是好的，但是我要提的就是这个态度，我们把有没有把上帝的道耶稣自己这个圣殿有没有尊敬他，他应该是一天最尊敬最珍惜也是看重的一段时间，也还有地方。那么感谢主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在什么时候，我们都还是领受了上帝的道。无论在哪里，那当我们领受上帝的道，上帝也会祝福我们。但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就是刚才讲的，我们这个读经的时间，我们有没有尊敬、看重、看为、分别为圣，也绝对不可以缺少的。那些去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还是照着上帝的吩咐杀这些动物献祭等等，感谢主。但是耶稣还是很生气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做法实在太随便，太不看重，太不尊敬。我们一样也常常就是不够尊敬上帝的道。我们就可以回想到这个十条诫第三条诫，你当守安息日为圣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应当敬畏亲爱上帝，因此就不轻看他的道和传道的事，但要尊之为圣，甘心乐意静听学习。我今天特别强调的就是那句要尊之为圣。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应该可以承认，我们常常没有这么做。这条诫命还有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定我们的罪，就像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，我们自己也是不洁净的，我们需要耶稣来洁净， 我们这些罪人。我刚才说我们像圣殿一样，其实是真的，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哥林多后书说，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还有加拉太书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自己也是上帝的圣殿，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但是就像耶路撒冷的圣殿一样，你也需要得洁净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有基督，我们有新人，但是还是有老我，还是有罪，我们需要得了洁净，像圣殿一样。但是你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今天晚上来到这里，来到这个圣殿。在这里，你跟耶稣，上帝的圣殿有接触，他的话临到你，他的律法先定你的罪，希望真的有定到了。但是接下他的福音赦免你的罪，他的福音洁净你这肮脏的殿。是的，你的罪已经赦免了，你已经洁净了。虽然你常常没有好好地尊敬上帝的道，但是就是同样上帝的道今天洁净了你。耶稣就是这么说了，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，洁净了。是的，耶稣，上帝的殿今天重新洁净了你这位上帝的殿。就像耶稣2000年前让犹太人在那十字架上拆毁他的殿，他的身体，但是耶稣第三天再把它建立起来。同样，今天晚上可以说，上帝的律法先拆毁了你的殿，你有罪的心，之后耶稣的福音就使他再建立起来。耶稣今天晚上洁净了你的殿。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是更奇妙了，那耶稣的殿，他的身体和宝血真的会洁净你的殿，因为耶稣的殿会进入你的殿，完全洗净他，赦免你的罪。在我们今天晚上的经文里，耶稣来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圣殿，他在那里所看到的主要是人的罪，让他很不满意，甚至很生气，因此他就洁净了那殿。那今天晚上呢，耶稣来到这个上帝的殿，千甲不到所，那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？首先一定要说，他看到他的子民，看到他的儿女，一定很开心。我们来到这边为了好好的聆听他的道，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一群罪人，对不对？也看到我们的罪，包括我们常常没有把上帝的道尊之为圣。耶稣看到这些罪也是不满意的，因此他就洁净我们。对，透过他的仆人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，因此你洁净了，你这位上帝的殿已经洁净了。感谢主的怜悯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